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传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广播台，这里是人物面对面，我是主播王晨丹， 我是主播王文斌。读书是人类的专利，人类创造了书籍这种方式，用来传承知识、积累文化、培养情志，使新一代的知识起点承接在上一代的知识终点上，步步高升，走向辉煌。步入大学以来，我们读过的书籍都不在少数，比如工科数学分析、大学物理、线性代数等等。哎，晨丹，你最中意哪一本呢？ 要说最中意的书，我觉得必须要是我们学校的特色书籍《航空航天概论》。毕竟每个被航概的孩子都是上辈子折了边条仪、三角仪、一稍小仪、大整弦比、平直机、襟仪、副仪、水平尾仪、垂直尾仪、固定后轮仪、可变后掠仪，失去了活塞式发动机、涡轮喷气式发动机、涡轮螺角发动机、涡轮桨扇发动机、涡轮风扇发动机、涡轮轴发动机、冲压发动机、组合式发动机、液体火箭发动机、固体火箭发动机、固液混合火箭发动机，并且遇到了大接波阻力、干扰阻力、压差阻力、诱导阻力、粘性摩擦阻力、升胀热胀，导致进入过旋状态、尾旋状态，并且改出失败，以及失败失去了侧向无线电导航、侧距无线电导航、侧距差无线电导航、测速无线电导航、平台式惯性导航、GNA式惯性导航、卫星导航、地形匹配导航、景象匹配导航、天文导航和各种组合式导航，最后死于弹道导弹、战术导弹、战略导弹、集中数导弹、分导导弹、机动导弹、近程导弹、中程导弹、远程导弹、洲际导弹的瞄准线指令指导、非瞄准线指令指导、加速指导、被动巡弋指导、主动巡弋指导、半主动巡弋指导、TVM 指导、雷达指导、红外线指导、电视指导、激光指导、光线指导、卫星指导下的 F-15、F-16、F-18、苏-27、苏-30、歼-56、歼-10、11、15、8、9、11、强-5B、2B-52、运-5、运-10、北京-1。 这么快是北航学子？ 其实刚刚只是开个玩笑。说到喜欢的书，应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头所好。那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听大家都喜欢什么样的书吧。 这位同学你好，请问你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什么呢？ 了不起的盖茨比，菲茨杰拉德。 是那本讲那个经济的还是商业的是吗？ 好像跟经济商业没关系，讲的是那个上个世纪初美国那段。以我的视角，我是一个小职员，盖茨比是我的邻居，也是我的远房表妹的前男友 ex boyfriend。然后是以我的视角来去看这个盖茨比和我的表亲那个 Daisy 他们的一个爱恨情仇的故事。 这本书你最喜欢哪个角色呢？ 其实我都不喜欢。 都不喜欢？ 就是我喜欢的话，单纯就说喜欢这一点的话，我肯定是喜欢 Daisy， 毕竟长得漂亮嘛，对吧？然后啊，别的就那样吧。他教会我们一种，不论你以后是怎么样的，你最终还是回不到你原来的那一段青葱岁月。 好的，谢谢接受采访。 想采访一下，你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什么？ 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24个比例》。这本书呢，是由真实的一个人为原型的。他讲了一个人，他有24个那个人格，但是呢，这24个人格之间又互相不知道，那么就会发生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比如说，这个人做了坏事，需要其他人格来给他背锅，其他人格也非常的无奈，心里骂了一万句。然后我喜欢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它让我更多的了解了精神分裂患者的一些他的心理具体的活动，或者让我了解他的内心世界。然后这本书的意义呢，如果拓宽到这个上升到精神层面，或者说它给我带来了什么帮助的话，可能就是书中的比例，他是因为有多个人格，他把他们所有人格融合，也就是说他要重新从他的多个人格方面来重新认识作为他本体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可以给我们带来思考，我多方面的我，多层次的我，应对待这个世界，看待这个世界应该是以什么样的角度，或者说生活下去的意义。 这位同学你好，请问你最喜欢的书是什么呢？ 我最喜欢的书叫《平凡的世界》，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它。 《平凡的世界》有这首歌啊？ 啊，不不不，它还有另一重身份，它就是路遥写的一本书嘛。你怎么会把它列成一首歌呢？不是，你说是问我一本书吗？ 好的好的，那这本书主要讲什么？ 《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是路遥文集中最重要的一部长篇。有人说它是中国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的确，两本书在很多地方有相通之处，主人公的信念都是一样的，坚韧百折不挠。在路遥笔下，在平凡世界里，全景式描写了中国现代化城市生活，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以孙少平等人物为代表，刻画了各阶层普通人民的形象，人生的自尊自强自信，人生的奋斗与拼搏，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纷繁的交织，读起来真是让我荡气回肠。 荡气回肠，好。 其实我还想说，全书它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惊险离奇的情节，没有惊天动地的场面，有的只是平凡的人、平凡的生活、平凡的感情、平凡的故事。所以，当我第一次读它的时候，我没什么感觉，这里面事情太平凡了，平凡的让我感觉他们好像都发生在我身边。然而，当我第二次读它，越细细琢磨越有味道，竟情不自禁的热泪盈眶了。 好好。 很好。书中那一群在农业模式向新的经济模式转变的改革中涌现出来的孙少平、孙少安、金波、田润生、田晓霞等许许多多具有鲜明特点的年轻人，他们是整个时代的代表，是整个时代的主人公。在这些鲜活人物中，我尤其喜欢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俩面对苦难和挫折的积极态度，和在苦难的岁月中煎熬中父与子、兄弟姐妹那份真挚淳朴的情愫。体会到孙少平感觉更为突出一些，他从学生时代的非洲人到成年时代的懒工汉，曾顽强战斗在农田城市工地、煤烟四起的煤矿道，挥洒汗水书写人生。我感觉这本书对孙少平的韧劲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他的经历就像不倒翁和弹簧，不管你怎么压迫他、怎么推他，都不能真正打败他。大大小小的挫折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如既往的奋斗着的孙少平，能放下读书人架子，为了生活去做最底层的工作。我能想象出最开始是他的难过、他的不适，但他坚韧坚强，迎着苦难顽强拼搏，值得我们学习。我敬佩他在那样一种艰难境地下仍然不放弃读书的机会，向诗人借书，向小霞借书。现在我们借书都很方便了，直接在图书馆里就能拿到书嘛。 是啊是啊， 我能想象到当他在蜷缩在旧被褥里，当他就着昏暗的光亮读书的时候，心里为读书产生兴奋感和幸福感，这真的让人感觉哇，他真的很厉害。相信如果他在现在肯定是一个大学霸，我敬佩他，他能够 做到这边脱掉肮脏的工作服，那边就能够风趣的与小霞仰明探讨人生。我能想象他在那些与自己交流思想的朋友中畅谈时的心里的自豪和畅快。真的挺敬佩他的。这不是说他有多高的觉悟，而是他对自己工作的热爱和眷恋。他选择平凡，我能想象到他继续留在煤矿之后内心的坦然和精神的愉悦。就是这样。 哇，这个同学的发言这么的具有文采，想必是非常喜欢《平凡之路》这本书了。好，谢谢同学，谢谢你的采访。这位同学你好，请问你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什么？ 最喜欢的一本书是《围城》。 围城？这本书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是讲的一个叫方鸿渐的青年，他在那个时代的大格局下，在爱情还有事业上遭遇到的一个围城的一个现象。 它是一种什么背景呢？ 就是讲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全面爆发的时候，那个刘洋博士方鸿渐从那个从欧洲回来，他就是面临着要找工作，然后找女朋友这样的问题。然后在这样的一系列的过程中，就发现他在工作中和爱情中都是外面的人羡慕他这样的人，但他自己又想从这个工作中或者是爱情中逃出去，这样一种围城的状态。 也就是说他围的城不是真正的一种城市，心凉的城市吗？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是以人的一种心灵的状态。 这本书里面哪个角色对你影响比较深刻？ 我觉得可能是赵新梅吧。 赵新梅 啊，就是方鸿渐的好基友，就是帮他，就是相当于是一个那种，就像你平常玩那个使命召唤会有一个 NPC 一直带你，就是那种在那个小说中也是一直带他。方鸿渐没钱了，然后赵新梅给他送钱，然后没有工作了，赵新梅给他找工作，然后最后他那个爱情不顺利了，然后赵新梅说让他到重庆去发展发展，然后所以就是感觉他就是一个像开挂一样的存在。我觉得我可能会是像赵新梅这样的人吧。 是吗？开挂一样的存在。 是的是的是的。 那么这本书它给你带来，它又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就是对我的影响，首先是那个秦钟书先生他的那个语言非常的风趣幽默，然后对我的那个就是自己的写作也有一些帮助。然后再就是对我来说这本书可能就是我看的比较多的次数比较多的一本书，所以觉得这本书可能就是对我有些特殊的意义吧。 有些特殊的意义是指是在情感方面还是在就是那种理智方面？ 就是这本书它的那个小说的情节就是让我们就是对自己将来的生活还有爱情都有一个，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打了一个预防针一样，就是我们将来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困境，然后我们现在就应该想一想将来怎么去应对这样的困境。 就是说给自己打一个预防针。 是的是的。 OK， 谢谢你接受采访。 你想采访一下你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什么？ 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由奈斯伯写的《猎豹》，它是一本推理小说。 那这本书大概讲了什么内容呢？ 就是一个警察和一个连环杀人犯斗智斗勇的故事。我觉得崔先生的走心这个作者写这个东西。 好，谢谢你。 这位同学你好，请问你最喜欢的书是什么？ 我最喜欢的书叫《无常殿》，可能大家没有听过，就是是一本就是现代书，然后大家去新华就是去书店应该可以找到这本书。 具体是哪个书店呢？比方说图书馆吗？ 应该都有，就是因为这个书最近比较火，就畅销书嘛，然后就基本上都有，就大家都可以找到。 是啊，那我果然没有听过。这本书主要讲什么呢？ 讲的就是一个穿越的故事，讲的是黑白无常的一个故事，通过写他们俩在地狱里头遇到的一些事情来反映，就是人世间的一些就不公平。就我读这本书最大的感觉就是他俩遇到了许多的不公平，就这三个对吧？不公平。然后，但是他们从来就没有气馁，然后就通过自己的努力，最后获得了人生的。 那么这个主角身上有什么特点或者是长处吸引了你呢？ 就是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正义，对，然后敢于去追逐爱情，对。 好的，谢谢你接受采访。 在听了那么多同学介绍完自己喜欢的书之后，想必你对自己心中那本书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平时我们在网上会见到诸如求书单、推荐一本好书等标语，但是别人推荐的书固然是好书，但并不一定真正适合自己。 对啊，其实每本书的创作过程，应该准确来说，到读者这里才算真正结束。即使是同样一本书，也会带给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感受。也正是这种不同，才赋予了每本书新的生命。对于书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头所好，而不论大众对这本书的评价如何，只要你在书中寻找到了心灵的共鸣，或者它给你有所启迪，那么它对你来说也都算是一本好书。 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播王文斌， 我是主播王晨丹， 我们下期再见。 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成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北航之声访谈组时间，我是今天的主播王一帆。 我是今天的主播谢成涛。 大家都知道啊，沙航的一大特色猫多。 是的，去吃饭能偶遇只猫，去上课呢也能偶遇只猫，去实验的路上也能偶遇只猫。总之在沙航，偶遇各种猫已经成为了一种日常。 于是一个为撸猫的组织应运而生，那就是北航关爱动物协会。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协会宣传部负责人王磊琴小姐姐，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王磊琴，北航关爱动物协会会长。 小姐姐可以先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北航关爱动物协会吗？ 北航关爱动物协会是一个创立于2014年的校四星社团，致力于北航校园内的流浪动物保护工作，目前分为活动部、学护部、救助部、宣传部四个部门，拥有社员上百人。 那北航关爱动物协会的日常活动都有哪些呢？ 最最日常的就是每天都进行的群护了，除此之外还有不定期开展的绝育和救助。 小姐姐知道沙航一共有多少只猫吗？它们都有名字吗？因为我本人比较猫盲，所以你就算说沙航只有一只猫我也是信的。 一共大概有5到10只猫吧，天天在14公里之间井盖上蹲着的黄白，现在因为太胖也被称作小黄猪，做完绝育还在宿舍暂时寄养的黑白花发发，是给你发发的那个发发哦。还有大白，还有在教室附近出没的小黑一家，还有最近刚刚出现在南湖附近的小玳瑁等。 我很想知道你们内部群里的聊天画风是什么样子。 怎么说呢，就像是家长群里的家长们在讨论自己的孩子吧，像什么黄白中午怎么不见了，他输了没，大白今天一脸忧郁简直太可爱了，没让黑白花吃我的烤串，他气得一天都没怎么理我。铲屎官对于主子的谈论永远这么乐此不疲。当然在遇到一些紧急救助或者需要协商的事，大家也都会去认真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努力解决和做好一些事情。总体来看，我们群里的画风还是比较和谐的。你们协会是只针对猫吗？我们的救助对象的确是以猫咪为主。经过我们社团这三年的努力，在同学、老师和社会公益组织的帮助下，北航校园里的流浪猫数量得到了明显的控制，生存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现在我们也在与北京市野保中心等等组织进行联系，准备在校园内开展野生动物的救助知识宣传等工作。我们身边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去年在学园路还有一位同学救助过一只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红隼呢。 最近我们学校有一个网红的大胖猫，你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它吗？ 虽然它在我们协会里早就是网红了，但是让它红遍北航的还是上一次它穿上那件单身狗的衣服。一只一脸丧丧的胖猫，在身上单身狗三个醒目的大字之间的反差萌，真是让人忍俊不禁。黄白刚连沙航的时候，真是幼小可怜又无助，在我们社团的照顾下，迅速成了一个幸福的胖子，这是一件让人觉得很有成就感的事。借此机会，我还是想跟沙航的同学们宣传一下，猫咪是不能吃含盐的食物和喝牛奶的，大家喜欢它可以蹲下来摸一摸它，但不要给它你的食物哦。 在小姐姐的心中，猫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猫是一种通常有四条腿一条尾巴，可以激萌同时也可以高冷可以撸的生物。严肃点，它们与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叫声通常情况下为喵或咪，但也不排除一些特殊情况下发出其他声音的情况。 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感谢王磊晴小姐姐的配合， 我们下期再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仰望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小心散 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 留住每一寸光阴。

活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外表普通，工作稳定，感情不愿张扬，身世平凡，脑洞却很大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感情也是平凡的。波澜不惊之下潜伏着的或许是一颗温暖而善良的心。你终会遇到一个让你卸掉内心重重围墙的他，他会一步步走向你的世界。逃跑虽可耻但有用，这部温情的喜剧一定能带给你久违的惊喜。 剧中的情节总是在不经意间触动着最容易被感动的地方。追忆潸然便是这样的一部日剧。剧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物欲横流的东京做着最底层的工作，面对未来的迷茫，都市的复杂黑暗，他们却从未丧失内心的坚毅与善良，最终也没有被人群冲散彼此。人之所以寂寞，一定是为了和某个人相遇吧，希望他能带给你温暖的力量。 la a lui te yu ku 你都脱哪里 说让我选择一部最贴近现实的日剧，那我一定会选择后花。说是电视剧，它更像是一部数十小时的电影，将平凡的追梦人生活中的每一面都近乎残酷的细致展示。这世间最应该推翻的话便是努力一定能够得到回报。主人公这样说着，一边默默流泪。其实对追梦的人来说，最痛苦的莫过于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个平庸的人，而同样的，最幸福的也是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个平庸的人，不逃避地直面自己和人生。生命如同火花，短暂但闪耀，照亮漫漫黑夜。只要我们还活着，就不算悲剧。我们 尚在人生的中途。 在微博中看到过一句话，日剧与韩剧的区别就是，韩剧时你在所有人眼中都闪闪发亮，唯独看中了我，而日剧却是在所有人眼中都平凡又渺小的我们，却在彼此的眼中闪闪发亮。当你在外面的世界满身伤痕，那就回来听听歌，看看日剧吧。逃跑虽可耻，但也有用。你终会知道，这些让你潸然泪下的瞬间，都会成为你人生中值得铭记的火花。 我是主播孙小涵， 我是主播王雪，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